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二章三强争霸赛第二十九集。 差点没头的尼克悲哀地瞅着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把食物盛进各自的盘子。 这下好多了。 罗恩塞了一嘴土豆泥，含混不清地说， 要知道你们还算走运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差点泡汤了。 差点没头的尼克说， 早些时候厨房里出了乱子。 为什么？怎么回事？ 哈利嘴里含着一块很大的牛排，嘟嘟囔囔地问。 自然是皮皮鬼在捣乱。 尼克说着摇了摇头，这时他的脑袋很危险地摇晃起来，他赶紧把轮状咒领拉上去一点护住脖子。 又为那件事争吵不休，你们知道的，他想参加宴会。哎，这根本不可能，你们知道他那副德行，完全没有教养，看见吃的东西就到处乱扔。我们召开了一个幽灵会议，胖修士倒是主张给他这次机会，可是雪人巴罗坚决不同意。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。 雪人巴罗是斯莱特林学院的鬼魂，是一个瘦巴巴、沉默寡言的幽灵，身上布满银色的血迹。在霍格沃茨，只有他才能真正管住皮皮鬼。 怪不得呢，我们就觉得皮皮鬼好像在为什么事生气。 罗恩闷闷不乐地说， 他在厨房里做了什么？ 哦，还是老一套。 尼克耸了耸肩膀说， 大搞破坏，弄得一片混乱，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，整个厨房都被烫烟了，家养小精灵们吓得六神无主。 当啷，赫敏打翻了他的高脚金酒杯，南瓜汁不断地倾泻在桌布上，给白色的亚麻布染上了一片橘黄色，蔓延好几英尺。可是赫敏不予理会。 这里也有家养小精灵？ 他神色惊恐地瞪着尼克问道。 就在霍格沃茨？ 那还用说？ 差点没头的尼克说，对他的反应感到有些惊讶。 我相信英国任何一处住宅里的家养小精灵都没有这里的多，有一百多个呢。 我一个都没看见过。 赫敏说。 哦，他们白天很少离开厨房的，不是吗？ 尼克说。 晚上出来打扫打扫卫生，照看一下炉子什么的。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应该看见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好的家养小精灵的标志，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，对不对？ 赫敏瞪着他。 可是他们拿工钱吗？ 他问。 他们有假期吗？还有，他们有病假，有津贴，有种种的一切吗？ 尼克咯咯笑了起来，他笑得太厉害了，轮状咒领一歪，脑袋滚落下来，被仍然连着脖子的一两英寸死皮和肌肉挂着，晃悠悠地悬在那里。 病假津贴， 他说，把脑袋重新扶到脖子上，用轮状咒领重新固定好。 家养小精灵是不需要病假和津贴的。 赫敏低头望着自己盘子里几乎没有动过的食物，把刀叉放在盘子上，把盘子推开了。 到头了吧，赫敏？ 罗恩说，不小心把一些约克郡布丁的碎屑喷到了哈利身上。 对不起，哈利。 他使劲咽了一口。 你把自己饿死，你不会为他们争取到病假的。 努力劳动。 赫敏说，呼吸变得非常粗重。 这顿晚饭就是这么来的，努力劳动。 他一口也不肯再吃了。大雨仍然密集地敲打着高高的黑乎乎的窗户，又一阵雷声炸起，震得玻璃窗咔咔作响。阴霾的天花板上划过一道闪电，照亮了金色的盘子，盘子里剩下的第一道食品消失了，眨眼间又装满了甜点。 糖浆水果馅饼，赫敏。 罗恩说着，故意把香喷喷的馅饼送到赫敏面前。 葡萄干布丁，你看还有巧克力蛋糕。 赫敏瞪了罗恩一眼，那目光一下子使他想起了麦格教授，罗恩顿时就收敛了。最后甜点也被扫荡一空，盘子里最后剩下的碎屑消失了，盘子又变得干干净净，闪闪发亮。这时阿布斯邓布利多再一次站起身来，大厅里嗡嗡的说话声顿时停止，只能听见狂风的呼啸和大雨的敲击。 好了，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望着大家说道， 既然我们都吃饱了喝足了。 赫敏说， 我必须再次请求大家注意，我要宣布几条通知。管理员费尔奇先生希望我告诉大家，今年城堡内禁止使用的物品又增加了几项，他们是尖叫悠悠球、狼牙飞碟和连击回飞镖。整个清单大概包括437项，在费尔奇先生的办公室可以看到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核对一下。 邓布利多的嘴角抽动了几下，他继续说道， 和以前一样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场地那边的近邻是学生不能进入的，而霍格莫德村凡是3年级以下的学生都不许光顾。我还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，今年将不举办学院杯魁地奇赛了。 什么？ 哈利惊讶地喘不过气来，他扭头看着他的魁地奇队友弗雷德和乔治，他们都张大嘴巴无声地瞪着邓布利多，仿佛吃惊地说不出话来。邓布利多继续说道， 这是因为一个大型活动将于10月份开始，一直持续整个学年，将占据了老师们许多时间和精力，但是我相信你们都能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。我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，今年在霍格沃茨。 就在这时，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响起，礼堂的门被砰地撞开了，一个男人站在门口，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杖，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的旅行斗篷。礼堂里的人都转过头去望着他，突然一道分叉的闪电划过天花板，把陌生人照亮了。他摘下兜帽，抖出一头长长的灰白头发，开始朝教工桌子走去。噔噔，他每走两步都有一个沉闷的声音在礼堂里回响。他径直走到主宾席的尽头，向右一转，一瘸一拐地朝邓布利多走去。又一道闪电划过天花板，赫敏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闪电把那人的脸照得无比鲜明，哈利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张脸，他就像是在一块腐朽的木头上雕刻出来的，而雕刻者对人脸应该是怎么样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，对刻刀的使用也不太在行。那脸上的每一寸皮肤似乎都伤痕累累，嘴巴像一个歪斜的大口子，鼻子应该隆起的地方却不见了。而这个男人最令人恐怖的是他的眼睛，他的一只眼睛很小，黑黑的，亮晶晶的，另一只眼睛却很大，圆圆的，像一枚硬币，而且是一种鲜明的亮蓝色。那只蓝眼睛一眨不眨地动个不停，上下左右地转来转去，完全与那只正常的眼睛不相干。后来那蓝眼珠一翻，钻进了那人的脑袋里面，大家只能看见一个大白眼球。陌生人走到邓布利多身边，他伸出一只手，那只手也像他的脸一样伤痕累累。邓布利多和他握了握手，小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哈利没有听清，他好像在向陌生人询问什么事情。陌生人面无笑容地摇摇头，压低声音做了回答。邓布利多点点头， 示意那人坐在他右边的一个空座位上。陌生人坐下了，晃了晃脑袋，把灰白色的长发从脸上晃开，然后拉过一盘香肠，举到残缺不全的鼻子跟前闻了闻。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，从一根香肠的一端戳进去，吃了起来。他那只正常的眼睛盯着香肠，但那只蓝眼睛仍然一刻不停地在眼窝里转来转去，打量着礼堂和同学们。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。 邓布利多愉快地打破沉默。 穆迪教授。 一般情况下，新老师与大家见面，大家都会鼓掌欢迎。可是现在除了邓布利多和海格，没有一个教师或学生鼓掌。邓布利多和海格拍了几下巴掌，发现掌声在寂静的礼堂里回响，显得孤零零的，便很快放下了手。其他人似乎都被穆迪古怪的相貌惊呆了，只管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 穆迪， 哈利低声对罗恩说， 疯眼憨穆迪，就是你爸爸今天早晨去帮助的那个人，肯定是他。 罗恩畏惧地低声说道。 他怎么了？ 赫敏压低声音问。 他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。 罗恩小声回答，着了迷似的望着穆迪。穆迪似乎对大家的冷淡反应无动于衷，他没有理睬面前的那一大罐南瓜汁，而是把手伸进了自己的旅行斗篷，掏出一只弧形酒瓶，喝了一大口。当他抬起手臂喝酒时，拖在地上的斗篷被拽起了几寸。哈利看见桌子底下露出几寸木雕的假腿，下面是一只爪形的脚，